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林志恩你好啊， 你好，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主持嘅有我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啦吓。林志恩啊，我哋继续讨论下咧，有关于港岛大潭红山半岛咧，就系怀疑僭建同霸用官地嘅状况啦。嗱，其实咧就系早前啦，就发生咗世纪暴雨啦，都令到咧大潭咧就系呢个嘅红山半岛所对出嘅斜坡出现咗一个山泥倾泻嘅情况，令到一啲嘅地基啊，系一啲独立屋嘅地基咧就外露咗。咁於是咧就揭發咗一啲嘅獨立屋嘅僭建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根據咧而家係地政總署所講啦嚇，咁都睇過咧就係應該話有兩個問題出現咗啦嚇，分別咧就係呢啲獨立屋嘅僭建啦，同埋係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啊。咁其實咧就今日咧就呢個嘅屋宇署咧都係咧申請咗呢個法庭嘅手令啦，就進入咧其中一間獨立屋咧就係74号嚇，咁就去到睇究竟有冇呢个违规构筑物可以构成危险啦？咁而另外早前亦都系指出咧，就另外两间独立屋70号同埋72号咧，都怀疑咧系有一啲嘅僭建物嘅存在啊。咁而咧地政总署方面咧，亦都系初步确认啦吓，都睇过一啲嘅航拍照片，去到比对翻一啲批地图迹咧，都发现咧就头先所讲嘅三间嘅独立屋70号、72同埋74号咧，都有咧系未经许可占用政府土地嘅情况。 是啊，咁寻日咧，即系特首李家超就表示咧，而家政府会有两方面去展开工作嘅。咁首先咧就系去当务之急啦，去睇下咧究竟红山半岛一带咧系咪继续有啲山泥倾泻嘅风险，咁就要确保咧个斜坡系稳固啦。咁至于头先陆宇光提到个僭建方面咧，咁李家超就话咧，政府一向系以风险为本去处理即系一啲楼宇僭建嘅问题嘅。咁而今次红山半岛事件已经暴露咗嗰个僭建会带来嘅一啲风险啦。咁所以咧，当局会巡查嗰个红山半岛啦，并且依法去采取行动嘅。 其实关于呢个僭建嘅问题，究竟系有啲咩迹象系显示怀疑系僭建咧？咁头先讲临海呢三间嘅独立屋吓，70、72、74咧，咁其中咧70号咧，咁就见到最低嗰层咧就有一个平台啊，咁就有一个5米乘13米嘅僭建物啦。咁而楼层后面咧就有一个5米乘6米嘅僭建地库。72号屋咧就发现咧就最低一层嘅平台咧就近政府斜坡嘅位置。就僭建咗一层咧，系大约17米乘9米嘅地库，咁而对出咧政府斜坡上面咧就有一个非法新建嘅水池啊咁。咁有啲嘅專家都睇翻呢啲嘅照片啦，咁同埋即系睇翻呢个有新建地库啊水池嘅情况。如果系涉及一啲嘅譬如挖掘嘅工作啊，同埋加建嘅工作咧。都会令到咧呢个斜坡咧系会加重负荷啦，挖掘咧可能会令到水土流失啦。咁如果系新建一啲嘅水池嘅话咧，如果啲喉管系有泄漏嘅话，亦都可能咧会令到呢个斜坡咧系有一个山泥倾泻嘅一个风险嘅咁。咁当然啦，今次呢个山泥倾泻系咪就系呢几间独立屋嘅僭建同埋霸占官地所致咧？咁都要政府嘅专业人士咧去到去视察啦。咁但系咧，的确咧呢啲嘅情况咧都已经系违规噶啦，而咧亦都有传媒去到睇翻咧，就红山半岛呢即系200几座嘅豪宅屋宇啦吓，都发现咧都有好多嘅屋苑啊，即系独立屋咧吓，怀疑系有僭建啊，一啲泳池啊、花园平台呢啲咁嘅情况啊，林志恩 系啊，咁所以亦都今次公众关注到咧，就系呢一次嘅红山半岛嘅事件咧，即系到底系嗰个独立屋僭建系咪即系只系一个冰山一角嘅情况咧？咁样咁呢几日都有啲专家就话咧，其实独立屋入边咧，即系僭建，甚至系即系好似今次咁啦，即系非法占用官地嘅 獨立屋咧，其實都係一個常見嘅情況嚟嘅。咁點解咧？因為其實獨立屋咧周邊咧普遍都有啲綠化帶啦，或者受保護嘅地方等等嘅官地嘅。咁如果係依山而建嘅話咧，其實業主好容易利用到個地勢咧，就向下去挖掘去擴建。咁嗰個情況係好常見嘅。但我哋今次事件都睇到咧，其實如果咧獨立屋向下挖掘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即係成個地基啦，甚至影響佢附近嘅一啲斜坡啦，同樓宇上面安全嘅。咁呢度亦都可以探討一個所謂叫執法上面問題嘅，就係即係如果有一啲係譬如挖地牢嘅話咧，其實唔係咁容易見到嘅。咁所以如果當局要入去視察嘅話咧，就好似今次咁樣啦，要攞一啲手令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咧頭先盧宇光都提到啊，都有一啲譬如建築師咧或者啲關注團體咧，都比較咗咧即係紅山半島佢一啲臨海嘅洋房嘅原本嘅一啲圖蹟咧，同佢而家嘅一啲航拍圖片咧，都有一啲嘅專家就發現咧，其實有啲係肉眼都睇到嘅所謂僭建啦。咁嗱頭先我哋所講地庫嗰種就由上而下僭建啦，難睇到啦。但如果係超越地界嗰種，即係譬如可能係起啲樓梯啊、花園或者泳池咧，其實相都睇到。咁呢個就即係牽涉究竟當局有冇即係去執法嘅問題啦。 昨日咧，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喺行會之前見記者啦，都有記者問到咧有關於係呢啲霸佔官地嘅執法問題啦嚇，咁啊要同埋僭建嚇，僭建同霸佔官地嘅一啲執法問題啦。咁啊，李家超回應就講到話咧，係對於樓宇嘅僭建咧，就係以風險管理嚟設定優次啊。咁就話畢竟咧，香港都好多私人樓啦嚇，私人樓宇係超過40,000棟嘅建築物啊，咁啊每棟嘅建築物所涉及嘅單位咧，亦都好多。有啲比較矮，有啲高嚇，咁所以咧都要務實去針對一啲嘅高風險，要先做，咁而巡查咧就係以風險為本咧去做嘅。咁但係頭先即係我引述嘅阿特首嘅説話，就主要係針對僭建啦。即係頭先你講僭建，如果係一啲地庫嘅話咧，咁其實都係真係比較難咧喺外面去到觀察嘅嚇。咁如果要入去就要申請手令啦。咁但如果霸佔官地嘅話，咁其實頭先都講啦，有啲傳媒都以一啲航拍機都影到有啲嘅建築物，例如係泳池啊、花園啊，都好可能咧係霸佔咗一啲嘅官地嘅。咁呢啲會唔會可以有啲方法可以即係加緊去執法咧嚇？咁而有啲嘅市場人士都講啦，咁其實喺紅山半島啦，以至好多嘅一啲豪宅區咧，咁其實都呢個僭建啦，同埋霸官地嘅情況咧，都係好普遍啊。咁因為咧呢啲嘅好一來即係好多可能係名人啦、富豪啦，咁佢哋有自己嘅一啲可能想做嘅一啲環境啊嚇，想打造嘅一啲屋宇嘅設備啦。咁另外就係可能如果有啲咁嘅僭建物啊，多咗樓面面積。可能買翻出去都貴啲啊嘛，所以真係好多呢咁情況，究竟點樣去到執法呢？ 係咁亦都有啲報道就話咧，其實向下挖掘去增建嗰個樓面面積咧，其實有啲都可能挖到兩層咁多啦，即係去到幾千尺嘅情況都有嘅。咁可能會用嚟做譬如一啲私人影音室啊、酒窖啊或者飯廳等等嘅地庫。咁可能有一啲業主會認為咧，其實只要出邊嘅人即係唔知道就得㗎，即係可能就可以逃過法網啦。咁雖然話即係建造費都係貴嘅，但係可能咧有一啲人會覺得啊，我令到個物業增值咗，咁我賣翻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貴啲嘅，可以賺到錢嘅。咁係啦，即係除咗即係嗰個居住環境之外，其實亦都有啲人係會為咗逃利去鋌而走險。 嗱，剛才講咧就係屋宇署就係尋晚啦嚇，咁向外公布咧就話係今日咧就係向法庭申請手令啦，咁去到進入咧74號嘅獨立屋去到視察僭建嘅建築物。咁而咧我哋今日都問過屋宇署啦，咁今日已經去咗申請手令噶啦。咁就未知係咪獲批嘅吓，咁所以呢都係留意住事态嘅进展啦。咁各位听众啊，大家认为啊呢啲嘅豪宅嘅僭建同霸官地嘅情况，大家点样去评论呢吓，咁应该点样去執法，点样去巡查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 杭州亚运会即将展开。在开幕之前，港台电视31为大家深入报道大会的筹备情况。 今届李维斯将会转换身份，用主持的角度参与杭州亚运。 看看大会在文化、环保、智能科技方面怎样筹备今次的体坛盛事。 星期六晚7:30， 港台电视31， 一连三个星期， 杭州亚运前奏。 公共广播95年。 建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有關於紅山半島一啲嘅獨立屋，懷疑係僭建同埋非法佔用官地嘅情況啦。究竟啲情況有幾普遍呢？咁而呢啲嘅情況，政府點樣去巡查同執法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林志欣，我哋都請嚟一啲嘅研究團體同我哋講下個情況啦。電話旁邊有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陳檢清啊，陳檢清你好。 主持好，大家好。 你点样睇呢个红山半岛独立屋嘅僭建同霸官地嘅情况呢？ 是啊，其实就是真係一个风先好似吹咗个问题出嚟，但其实个问题就唔只係今一朝一夕嘅，其实。即係我哋之前都有调查过，例如用啲卫星图去睇呢，其实你见到而家今次呢被揭发咗红山半岛霸官地嗰个情况呢，其实係已经讲緊我哋睇用好清晰對得即係清楚嘅圖像去顯示，都至少有13年嘅歷史咯。 即係你講緊今次涉嫌係即係屋宇署調查緊嗰幾間嘅獨立屋係嘛？已經有一個咁嘅10多年嘅情況 係 嘛？ 係啦，係啦，就係而家甚至係啦，塔泥嗰幾間就已經有13年以上。咁所以其實就好明顯係一個長期同持續有一個執管質嘅問題喺當中咯。 以你嘅了解，其實呢一類嘅獨立屋啊、豪宅啊，去到做僭建同霸官地嘅情況有幾普遍呢？ 係因為我哋自己研究社咧，喺幾年前咧做過一個關於類似啲獨立屋嗰啲，可能佢可能佔用咗一啲政府土地嗰啲富豪設施用地嘅研究嘅。咁嗰陣時咧就集中去睇一啲短期批租嗰啲，即係因為過往都好多啲獨立屋咧，就先霸咗啲土地，咁然之後俾可能相關部門揭發咗咧，就會再申請租咗佢嘅，咁就叫先霸後租咁樣。咁呢種情況我哋過往就研究嘅時候都見到咧，其實唔少一啲獨立屋嗰啲即係可能即係住宅區咧，其實都已經我哋嗰一刻已經見到，其實佢唔係短租，即係直情就係霸咯，係啦。所以因為佢係冇任何嘅租約係顯示到出喺上面嘅，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已經留意咗一啲個案係喺裏面係有出現霸佔嘅情況，但係其實我冇想像過，就係隔咗5年，咁可能個問題即係講過啦，即係呢啲先霸後租，以至於其實嗰陣時我哋喺個研究報告都寫咗幾個 case 咧，係直成好明顯地寫咗佢其實係疑似已經係佔用咗官地，其實係。應該係要可，即係已經有好充足嘅證據去進行執管，但係咧，我今日發現咧，嗰啲 case 原來都係冇改善，咁所以其實，所以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持續咗好耐冇人去理嘅問題。 陈剑星，你提到咧红山半岛咧嗰啲独立屋嘅 case， 即系其实你就话，即系都系一个几长时间占用官地嘅情况，都有13年嘅时间。咁我见到有啲报道咧，都有一啲譬如建筑师去睇下一啲航拍照，同埋对比翻佢个原迹咧，其实发现都好多间嘅即系呢啲屋咧，其实有机会都系僭建嘅喺红山半岛。但系其实当局咧即系冇乜积极理会咧，你觉得个原因系出于边度？ 我覺得有幾個理由嘅，因為嗱，例如紅山半島而家嘅情況就係，例如有一啲明報嘅報道就係講話佢至少有一間都係有呢啲疑似霸官地啦。咁其實佢成個屋苑式咁樣去做咧，咁政府有一個解説嘅就係話佢即係可能喺個資源人手查唔到啦。咁呢樣嘢好難，我覺得好難講得過去嘅，係啦。你話地庫咧，你冇一啲可能地底探測儀，咁你都可以話。睇唔到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可能衛星圖嘅技術，或者甚至本身你係掌握曬所有嗰啲地段嘅資料啊，條邊界喺邊啊，其實我哋研究員喺2、3日就睇曬啦，全香港，咁所以其實唔會係睇唔到嘅一個問題，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話背後嘅原因一定唔關人手不足或者佢查唔到嘅問題， 是的， 我想问你，以你哋研究嘅个案之中咧，即系比较有冇一啲即系严重啲嘅个案？即系究竟佢哋占用咗几多嘅政府土地咧？咁或者系系啦个情况系点样咧？ 其实我红山半岛都系真系差唔多系，即系我哋嘅研究就差唔多最严重噶啦，喺霸占官地上边，但系都有唔少依类型相类似，系成个可能独立屋嘅屋苑咧。基本上大部分嘅可能屋主都有霸噶，当然其实屋主霸嘅意思就唔系话佢现任屋主啦，可能佢已经霸咗好多年，咁然之后连埋嗰个霸嘅后花园都一并卖过转过手添噶，其实即系好多而家现有个屋主未必系真系最初霸嗰个嚟嘅，其实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唔少呢啲类似一啲独立屋苑系。整個屋苑咧，基本上霸嘅係佔多數，唔、 okay. 霸嘅係佔少數，即係呢個我覺得幾荒謬嘅情況嚟。即係其實原來係好多啲即係例如而家講緊可能啲地政嘅執管，近年大家感覺喺個社會覺得嚴咗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原來一直以嚟，其實可能住喺高少少嘅地方嘅人咧。咁可能佢嗰、那個係啦，即係執管原來可以咁寬鬆，我覺得呢個係市民對於可能呢個紅山半島事件，除咗佢好似塌嚟牽涉公共安全嘅問題之外，其實係另一個即係覺得佢哋關注嘅原因。 嗯，頭先你提到咧，有一啲嘅豪宅非法佔用咗官地之後咧，咁之前咧就同政府透過一個短期租約嘅方式咧，就繼續租用佢霸佔咗翻嚟嘅政府土地啦。其實呢個情況係普唔普遍嘅咧？係咪個個都會咁做咧？咁而而家即係2017年3月打後咧，咁其實政府就唔再有呢個政策噶咯。咁呢個問題有冇變化咧？ 係因為嗰陣時2017、2016年嗰陣時候，我哋都做咗一系列嗰啲港先爆租問題嘅研究。咁嗰陣時，我記得地政總署就承諾啊，我哋唔再即係去批一啲先爆租噶啦，咁樣咁就理論上好似就停止咗啦。咁有一啲可能依類型私人後花園咁樣可能違規霸佔，佢有一啲可能冇曬嘅處理都會規範化佢嘅。咁事實上，例如你見到未即係喺2017年之後，其實政府係做咗一批。呢一啲可能將一啲霸佔官地嘅私人嘅獨立屋後花園嘅 case 咧，就變成規範化咗嘅，就批咗呢段期租約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就我覺得比較 surprise 就係我而家仲仍然見到，原來隔咗五年咁長嘅時間，其實乜嘢都執管到啦咁樣。但係其實到而家一刻，仲有呢啲咁明顯嘅一啲可能霸佔官地情況係。即係就算嗱，你講你霸咗，跟住要規範化去批租，咁其實如果你做你五年裏面都做唔到成個過程，其實我自己覺得好難講得過去啦，喺嗰個行政程序上面。 嗯，陳劍青啊，我哋即係轉頭都會聽一節嘅新聞啦，可唔可以同你新聞之後再傾多一陣啊？因為都想再同你傾下有關於譬如頭先講嘅短期租約嘅政策啦嚇，究竟係點樣去睇落去咧？即係究竟係咪會延續落去嘅咧？咁而另外就係即係點樣睇啊？即係今次即係政府去到執法嘅一啲行動咧嚇，咁都可能再同你傾落去噶。咁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咁各位聽眾點樣睇咧嚇？而且都見到新聞啦，即係除咗紅山半島之外咧，清水灣都有啲豪宅咧喺暴雨中山泥傾瀉咧，都見到懷疑有僭建嘅。大家點睇咧？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广东道一间镖行前日发生劫案，警方今日下午重组案情，将其中一名疑犯押返现场调查。疑犯被黑布蒙头，在几名探员押解之下进入镖行，期间探员向疑犯查问，在现场逗留大约10分钟之后离开。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钟雅伦亦有到场。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道兆辉台，香岛道往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系较为车多，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乡村区落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亚皆老街往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系车多，而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较为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方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方向、尖山隧道入口往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陈默是秦淮的电机专业的同学兼好友，在很多年前他妈妈遭受电信诈骗而倾家荡产，更加因为这样而车祸瘫痪，所以他决意要铲除这些罪犯。 陈默，你真的不想有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吗？ 秦淮究竟可不可以令到他加入开挂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日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日。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若飞，做这个节目的秘诀就是既要深入又要浅出，既要言之有物又要引人入胜，这样听众就容易受落。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我们等着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一場嘅世紀暴雨啊，就令到大潭嘅紅山半島嘅斜坡出現山泥傾瀉啦，亦都暴露咗咧有啲嘅獨立屋咧係懷疑有僭建同埋佔用咧政府用地嘅情況嘅嚇。咁啊，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之恩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個研究機構，就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陳劍青傾緊嘅，請翻陳劍青出嚟先。 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好，陳劍青都想請教你一個問題。你剛才提到呢，其實政府呢會用一啲叫短期租約嘅方式呢去批出一啲嘅即係空置嘅用地係做臨時嘅用途啦。其實呢，我哋譬如作為一個公眾呢，有冇可能係查到呢究竟政府呢一啲短期租約呢個租金水平係幾多嘅？ 有㗎，喺2017年之前就冇嘅。係啦，即係一啲短期租約嗰啲可能租約本身就唔公開佢裏面任何資料嘅。咁喺我哋之後做咗個研究之後，其實叫佢個資訊要透明化咧。咁佢喺即係依幾年就陸續就將一啲短期租約嘅資料就公布上網。咁所以大家可以上地政總署嗰啲即係公開嘅嗰啲空間數據嗰度睇到。但係其實我而家即係近年睇翻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短期租約嘅資料仍然係喺個租金嗰度都顯示話係冇資料嘅。咁所以其實佢又未係完全地將所有一啲依類型可能即係同今次紅山半島相關類似啲可能私人嘅即係後花園呢啲設置一啲用地嗰啲短租 嘅即係租金，其實就唔係完全係 100% 透明嘅，係啦，即係有一啲就公布，有啲就冇公布。 嗯， 係嗱，即係話咧，一啲係霸咗官地嘅一啲嘅業主，咁佢有申請短租就有記錄啦。其實都仲有好多可能短租都冇申請噶嘛。咁但係即係講翻短租嗰啲問題先啦。咁以你所理解呢、這個政策，即係以前做開短租嘅一啲官地，究竟係咪繼續會延續落去咧？還是你有咩嘅建議？點樣去終結呢件事咧？ 其實我哋自己覺得而家呢一啲可能因為佢都係牽涉直接批租嘅問題嘅，因為其實即係佔用人佔咗之後，俾部門發現，跟住就政府就直接會批俾佢，唔會經過一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咁過往咧，當佢嗰個資訊重要唔透明，我都唔知佢幾蚊一尺租嘅時候，其實就會惹嚟公眾好大嘅爭議，就係你咁你直接批俾佢又唔知幾多錢租，咁佢咪市價加咁樣。咁近年啲數字咧慢慢公開曬咧，又發現其實。整體嚟講，嗰啲即係呢類型嗰啲可能獨立屋苑後面嘅嗰啲後花園做咗一啲可能短租地，其實個尺價只係幾毫子到幾蚊，係啦，即係我個其實都係一啲相對平，即係你諗下，而家我哋劏房講緊係三四十蚊尺，咁但係咧呢類型，即係你霸咗一塊官地，然之後咧可以申請短租，申請完你仲係即係幾蚊兩三蚊尺租。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公眾會覺得有個公平性問題，點解我自己唔可以霸一個政府地咁去露營跟住住咧？即係我霸嚟成千尺咁住一住，咁我都可能分分鐘平過住劏房。咁我覺得有依個喺短租上面有一個可能公平性或者一個尺租係咪偏低嘅問題？咁而今次紅山半島再出咗一個問題就係、原來你咁平租俾佢咧。嗰個有個行政成本嘅，即係即係依類型嘅一啲可能富豪後花園，佢自己霸咗出去，唔係純粹霸咗塊官地，而係佢會搞到可能佢嘅有個結構問題嘅。咁個結構問題最尾如果政府係要處理嘅話，咁就唔係幾蚊租可以維得翻嘅，其實係啦。即係我覺得依個係牽涉其實今次事件之後，好多依一啲可能先霸後租變咗短期批租嘅私人富豪。設施咧，其實都要考慮翻，釐定翻一個合理嘅租金，令到佢唔好。政府唔好蝕住租咯。 OK 嚇，陳劍青啊，自從咧就係呢個紅山半島嘅事件係被揭發之後咧，咁都見到咧係你哋嘅機構話本土研究社咧都有就住呢個係豪宅去到霸佔官地嘅情況做一啲最新嘅研究，係咪今日都有啲最新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其實咧政府話要全面徹查所有呢啲霸佔官地嘅情況嘛。咁但係我哋其實兩三日已經透過一啲可能衛星圖同埋現有政府一啲土地資料、租地嘅資料咧，已經對曬全香港主要啲傳統獨立屋嗰啲住宅區咧，嗰啲即係類似霸官地嘅情況，其實已經揾到咧差唔多173間呢啲獨立屋係有疑似霸佔官地，好明顯嘅例子嚟嘅。其實咁，所以其實係比起而家紅山半島我哋講緊。大家好似覺得哇，有21間已經好即係好震撼咁樣，但係其實佢應該我哋嘅而家初步去揾到嘅個規模係比起而家仲要大八倍咁樣，即係佢喺全香港啲類似呢啲獨立屋嘅一啲霸佔官地嘅情況，好多都係一啲山邊啦，甚至有啲海邊直情食咗個海岸咁樣嘅一啲情況都有。 嗯，系分布喺啲咩嘅地区，同埋边一啲地区个情况系最严重咧？ 我自己个睇法就其实各个啲山顶啊、南区啊、清水湾啊，或者即系成个可能青山公路沿住去屯门尖尖嘅小榄啊，嗰啲其实传统嗰啲独立豪宅区，全部都冇一个冇噶啦。其实系啦，除咗离岛同九龙塘之外，其实全部呢一啲区。都有係幾明顯，好似紅山半島呢啲，可能成個屋苑裏面可能大部分都有霸，小部分係冇霸嘅情況咯，係啦。咁甚至我見到一個 case 喺山頂半山嘅，咁佢咧其實係喺即係佢得英文名，即係佢個地方係佢成個地方係直情霸到差唔多踩到入去郊野公園邊陲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啲，我覺得佢個問題其實遠比於純粹而家好似話會冧之外，其實都個影響都幾大。 想好快即係問多兩點啦。咁第一咧就係想知道咧，其實你哋嗰個研究方法係點樣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你頭先都提到，其實今次嗰個暴雨咧就將一啲土地資源運用嘅問題提升咗去一個即係公共安全嘅層次啦。其實你有冇信心即係政府之後真係會加強翻執法咧？ 係啊，因為我而家有啲擔心嘅，我答咗你第二個問題先，就係政府其實係咪真係會去執管咧？因為嗰啲問題。我哋見到最嚴重嘅例子啦，今次嘅調查裏面係已經佔超過22年嘅啦，係啦，即係就喺摩星嶺嗰個釣魚，係啦，我哋上次2017年嗰個研究報告已經發現咗有呢個佔用管理情況，跟住咧近日我哋再調查咧，發現佢其實仲喺度咁樣，即係冇變過嘅，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持續好多年嘅問題，咁我睇唔到其實政府。有佢要有好大嘅魄力，佢先可以有一个重大嘅即係執管，即係我哋讲全港性。咁因为而家政府嘅讲法都係咁佢资源所限要有啲优次嘅咁样。咁我就好担心其实个优次又会变咗佢其实淨係集中可能做一啲即係例如红山半岛咁最高位嘅，咁做完之后其他就唔做啦。但係其实你有时有啲可能霸占官地，你真係未去到佢出事嗰刻，你又唔知佢个危险喺边嘅，甚至其实 系啊。OK， 好啊，今日时间嚟到差唔多呢度啦，先我同你倾到呢度先吓，多谢晒陈剑清， 好， 陈剑清咧就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嘅。 经典广播剧《任你多潇洒》1996年作品。 我从来冇谂过要结婚，但系如果而家再唔结婚。我怕我会离开他。 女三，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跟他分开，但是我现在要提出分手，因为如果我不说，他就永远都开不到口。 翟耀辉领衔主演，经典重温，任你多潇洒。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一啲嘅豪宅區咧，係涉嫌係僭建同埋霸官地嘅情況啊！咁都頭先訪問咗啲研究機構啦，林志恩都發現咗咧，其實都全港有170多間最少嚇懷疑霸官地嘅情況啊！咁應該點樣去執法咧嚇？咁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就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劉國芬啊，劉國芬議員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点睇今次即系有研究机构揾到，即系透过一啲嘅卫星图啦吓，同埋对比翻呢一啲嘅图迹啦吓，地政总署嘅一啲公开嘅土地资料，发现即系最少有全港吓170多间呢啲豪宅系霸官地嘅情况。你自己认为个数字如何呢？ 我自己本来认为个数字可能应该系仲多啲，因为单单红山半岛可能都有几十间嘅时候，咁如果全港得百几间呢个数字，我自己即系都觉得比想象中系少啦。实际上过去霸占官地其实除咗豪宅啦，新界都亦都唔少嘅，即系我哋过去都跟进好多嘅个案，可能甚至乎霸占咗官地，跟住起啲非法嘅构筑物，仲租埋出去俾人都有嘅。咁呢啲其实即系我哋有时都试过投诉，咁但系处理嘅时间都系比较长同埋比较。耐啦，咁所以即系似乎今次可能一场嘅即系世纪嘅暴雨啦，咁系令到可能红山半岛喺大家即系见得到似乎又有僭建，亦都又有一啲霸占官地嘅事件，咁先再佢即系聚焦翻，原来都有唔少豪宅系可能霸占咗官地嘅，咁当然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都需要可能进一步去查证咧，因为其实事实上有啲嘅可能豪宅或者一啲嘅独立屋。佢可能透過一啲嘅正式嘅途徑，例如可能過去喺政府裏面咧，如果一啲政府唔用嘅土地，亦都冇其他人用，甚至乎其他人用唔到嘅土地咧，其實係有人有權係可以向地政署申請一啲嘅叫做 STT 短期租約嘅。咁所以都要進一步去查證究竟呢一啲究竟係咪冇向政府申請而真係非法霸佔咗嘅地方？ 其实而家政府咧就一向用一个叫风险为本嘅原则去处理嗰啲楼宇僭建啦。咁但系头先即系本研社都有一个担忧啊，就系话经政府咧今次就净系处理咗一啲最高危嘅个案，咁可能做完就唔做啦。咁但系譬如好似今次暴雨，其实可能有一啲嘅僭建本身睇落好似冇问题嘅，咁但系因为一啲天灾先至出现一啲危险嘅情况啦。咁喺执法嗰个优次上边啊，应该要点样去处理呢？ 當然在執法上面能夠全面去執行或者巡查當然是最好啦。咁但我哋理解到，即係喺人手時間方面啦，咁政府有個優次嘅定立咧，都係無可厚非嘅。即係最起碼喺肉眼見得到有啲潛在嘅風險嘅時候咧，應該係盡快去處理嘅。事實上咧，例如舉個例，好似今次紅山半島咁啦，咁呢啲嘅獨立屋，其實最初可能佢入職跟住建屋攞滿意紙嘅時候，都是没问题的。咁但是经过可能二十多年业主可能都换过的时候，他如果要在室内可能在室内入面呢是做一些的僭建向地底去做的时候呢，事实上其实政府也都不容易发现，除非可能比较容易留意得到就是可能隔离左右，咁他举报他，咁就比较容易去揭露得到啦。咁如果唔係，其实你用肉眼，其实如果唔係今次嗰啲直批冇咗之后，其实都唔係咁容易见得到。咁所以如果喺室外嘅一啲嘅僭建，当然係透过人手肉眼又好，飛機图又好，卫星图又好啦，其实都可以巡查得到。咁你最担心就係室内嗰啲，咁今次有手令入到去咪得睇囉。咁如果你一般嘅情况之下你冇手令，咁你点样去睇亦都有咁多间。咁所以其实喺个某程度喺个巡查个功夫係有一定嘅难度喺里面嘅。 或者即系讲咗一啲把关地嘅情况先啦，因为见到今次咧事件系曝光之后咧，一啲研究机构啦、传媒啦，都透过航拍啦、卫星图啦，都已经好容易咁去辨别到咧边啲系怀疑系把关地嘅一啲延伸嘅建筑物啦。咁其实你觉得政府依家应唔应该地政总署去到为全港啊，即系好多嘅地区即系做一次大型嘅一啲普查，去到揾出一啲涉嫌非法罢官地的一些建筑物呢？ 我谂对于非法罢官地当然不能够容忍啦。咁而实际上而家嘅个科技系进步咗啦，即系以前都已经有航拍同埋飞机图啦。咁今天系可能亦都可以透过唔同嘅渠道呢一方面其实系更加容易系比过去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自己都认为系即系藉住今次嘅即係暴露咗一啲嘅問題出嚟咧，其實政府都係可以做一個全面嘅檢視，最起碼可能係即係檢視一下有幾多嘅，即係唔理佢係豪宅定係即係一啲嘅喺新界嘅地方都好咧，咁佢睇下有邊啲係真係涉嫌去把官地嘅，去應該要去跟進嘅。 咁亦都有一啲讲法呢，就话其实如果我哋对比返啲图质或者一啲即係照片呢，其实嗰啲非法占用官地呢有啲情况其实持续咗好耐嘅，即係可能都有十几年嘅时间啦。咁肉眼都既然见到啦，其实点解即係过去政府嗰个執法上面好似唔系好积极咁样呢？你嘅理解系点？ 我自己都其实过去认为就算系点讲呢，即係唔好话霸咗官地呀。其实喺新界有唔少人向我投诉，就係佢嘅地甚至乎係俾人霸咗都好，甚至乎俾人入出去围网投诉俾政府都好呢。就算喺地政里面呢，可能都涉及到可能好多嘅程序或者内部协调，可能又要俾测绘组佢做测量，究竟嗰啲界线系点，跟住要睇返图啊。咁其实个步骤系又好慢嘅。咁亦都其实有人会滥用咗一啲嘅政府嘅程序，当佢俾人告嘅时候呢，佢就即系入纸佢申请，跟住又会拖一段嘅时间嘅。咁所以其实喺过去嚟讲呢，我自己都认为系有啲嘅被非法霸佔的官地友，或者處理這些的投訴的時間呢，其實是不理想的。 是嗱，关于僭建啦，头先你都讲啦，如果系一啲地库嘅僭建咧，咁可能真系喺外面咧系比较难察觉嘅。咁而家即系出现咗呢个事件之后咧，咁而亦都有啲嘅市场人士都话其实咧呢啲嘅喺地库嘅僭建咧，喺豪宅之中咧，独立屋之中咧，都相当之普遍啦。咁你觉得又应唔应该做一次呢啲嘅巡查吓？即屋宇署吓派人去到，会唔会逐家逐户去到睇一睇，做一个巡查，睇下有冇呢啲嘅地庫嘅僭建物咧？ 我自己是觉得即是当然即如果就是这样讲的做是最好啦，啱啱咁，但你实质上面是不容易。第一屋宇署逐家逐户去做。咁第一究竟有几多人会应门呢？第二就是无缘无故嘅时候，其实我系咪一定系咪一定要系开门俾你呢？如果唔开门，系咪每一单你都去法庭攞个手令或者系攞个准许咁去做呢？咁涉及到嘅功夫同埋嘅资源亦都系唔少嘅。咁事实上我自己都觉得政府应该系可能喺眼前里面一啲功夫先处理咗先，然之后检讨其实喺面对住如果有咁多嘅即係僭建喺室内或者係地库嘅时候，应该係點樣进一步從个机制等等去处理，例如係咪嗰个刑罚可能要加重啦，咁同埋用咩形式去处理都好啦。实际上其实而家坦白咁讲，就算去巡查或者執行一啲嘅屋宇条例嘅人士呢，都讲緊资源不足够嘅时候呢，咁我成日都俾一啲嘅意见政府，就係係咪政府可以喺就算内部都好，嗰啲资源调配上面可以做得更好。而家其实係市场上面都好多专业人士啦，第一就係政府嗰啲部门，例如屋宇署等等，係咪本身嘅同事可以集中资源係去做巡查同埋去執法呢一个嘅角色，而可能是一些的审批等等呢，是可以交返下放给一些专业人士去做一个 sales rep 自我的认证。咁当然在例如电梯升降机这些已经有的啦，咁是透过工程师认可的人去签署啦，一些即是法定准许的人士啦。咁这个都是一个令到资源调动比较好啲嘅。第二就係其實可能如果政府人員做唔切嘅時候，係咪都喺外判俾市場上面一啲嘅專業人士去幫咗巡查呢？呢啲都係可能喺個資源上面嘅調動可以比較更加靈活啲，同埋有充足啲嘅人手去跟進有關嘅事項咯。 嗯，你剛才都提到啦，如果要做呢啲巡查，其實可能係即係牽涉一啲跨部門嘅工作咯，即係有冇需要一啲更加高層次嘅協調去處理呢件事？ 我谂其实系啊，的确即系头先都讲到，即系唔容易去做，因为其实你要去逐间逐户去入嘅时候，涉及个人力物力啦，甚至法律嘅问题啦，都系面对啦。咁所以其实可能单一个部门或者单一个处都唔能够轻易处理得到。咁所以可能政府都要去如果有需要嘅话，系成立一啲嘅小组咧，去研究点去跟进嘅。 嗯，好啊，吓，唔该晒刘国芬，多谢你啊。刘国芬咧就系立法会议员，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噶。咁林志恩有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咧就接受电视台嘅专访嘅时候就话咧已经攞到法庭手令啦，就将会喺听日咧就进入红山半岛74号屋嗰度视察，又话咧会巡查嗰个屋苑其他嘅独立屋系咪有僭建咧同埋霸占官地吓。咁相信呢件事件咧都会令到大家即系关注咗，同埋即系政府会唔会真系做多啲嘢做处理咧？ 是因为刚才都提到呢，其实这个土地资源运用的问题今次都牵涉一个公共安全啦。所以相信政府要執法的时候呢，即是个力度都要加强一点。 听听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意外，咁龙尾去到丰盛苑。而较早前荃湾和宜合道往城门隧道方向，近住梨木树村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儿童医院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有待消散去到丽港城。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本道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而红隧九龙入口、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北拱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道小辉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啊，继续自由风嘅时间。林之恩啊，我哋较早前嘅节目咧，都系讲紧咧有关于红山半岛咧一啲嘅独立屋，怀疑系僭建啦，同埋系非法占用咗政府用地嘅一啲问题啦。咁啊，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先生喺度啊，陈生你好。 我問翻主持人，你哋咧，全香港有邊個地方係冇僭建嘅咧？你不如問，你話翻俾我知啊。 嗯， 我話即係老實講，大廈有大廈僭建，豪宅有豪宅僭建，只不過嚟講就睇唔睇，做唔做，執唔執法啫。嗱，好似我哋地政署咁樣啦，即係你見到我哋各區嘅地政署。 嗯， 你知唔知申唔係啲人咧唔想去申請短期租約？你知唔知有啲村屋咧申請短期租約咧？你知唔知幾多年由申請至到批出嚟？是5年啊！ 嗯， 我都话我同地政署讲啊，喂，俾人打劫完啦，俾人打劫完，你都未批俾我，即系好老实讲，咪焗住霸咯。仲有一样嘢咧，短期租约咧，你系 V 松咧，就村即系我以村屋嚟讲咧，系容易批嘅。如果你系 GB 啊或者系 CA 地咧 ，CA 就更加唔会批俾你，即系叫保育地。如果系绿化地咧，仲可以批，但系咧你经过一个好冗长嘅场地嘅长程。去屋咩去城規啊，又規劃處啊，又要依樣嗰樣搞好多嘢。 嗯， 所以點解嗰陣時候咧，好多人都唔去申請，就係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唔知人手不足啊，定係怠慢啊，我可以講。同埋咧，需要嘅時間實在太耐咧，啲人仲有一樣嘢好貴啊。即係你唔用得到嘅山坡都好啦，你申請短期租約嘅話咧，如果豪宅嘅話咧，我唔知幾錢啊，村屋咧依家攬埋咧都差唔多要过7-2元一尺嘅一尺啊，所以变咗嗰阵时候咧，唔会有人村屋又好，甚至都豪宅好。你谂下康乐园啊，甚至到我知道咩噶元朗嘅咩嗰个地方，唔记得咁多嘅地方，就变咗咧都系全部有僭建嘅，只不过僭建就多与少问题啫。 好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但系阿林志恩啊，即系话说回头，咁点解会有呢啲嘅僭建啦，同埋系非法霸占官地嘅情况出现呢？咁当然啦，即系业主可能系佢自己系咪察觉到呢件事就系违规，系咪就系霸占咗官地咧？咁业主知唔知可能呢回事啦？如果知嘅话，其实佢点解要咁样做咧？咁而呢件事可能系影响咗即系嗰个地方嘅规划啦，影响咗即系政府嘅租金收入啦等等，以至到即系今次红山半岛呢个例子涉及到斜坡嘅安全添啊，即系更加系大嘅问题。咁究竟点解会咁样出现咁多呢啲僭建啊、霸官地嘅情况咧？ 嗯，咁头先我哋即系上一次都提到啦，即系有一啲系真系想有一个大啲嘅生活环境啦，有一啲其实都系一种所谓叫投资嚟嘅，即系用一嚿钱去可能挖深啲嗰个地牢，咁啊到时佢卖嘅时候会有多啲嘅收益。咁当然即系僭建有好多原因，咁但系即系呢样嘢本身系违法，咁但系究竟即系嗰、那个執法上面的力度是怎样呢？即是譬如真係譬如有一天政府真係出咗一啲嘅即係零係需要清拆啦，咁究竟係咪啲人就会跟从呢？咁呢个都係另一个角度去睇件事。 屋宇署而家会根据条例去到向僭建嘅业主執法啦，地政总署呢亦都会按住相关嘅条例呢係进行一啲嘅土地管制行动啦，要求嗰啲占用人呢就停止去占用官地嘅。好啦，咁我呢个话题就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都讲一讲另一个话题啦。咁就係关于数码港嘅电脑系统咧，就早前被入侵，有好多嘅资料咧就外泄嘅问题。林志恩吓，咁话说咧，数码港咧就喺8月中嘅时候咧就被黑客入侵啦。咁之后咧就有大概系400G容量嘅一啲资料咧就被盗取，咁并且咧就俾一啲黑客嘅组织咧就摆咗上去一个所谓暗网嘅啲地方咧，去到公开啦。咁并且咧就系进行拍卖啊，咁要求个拍卖价咧就系$300,000添噶，咁当中涉及啲乜嘢嘅资料咧？当中涉及咧就系一啲员工嘅个人资料啦，吓咁包括佢哋嘅一啲譬如系一啲嘅身份证资料啊、信用卡资料啊等等。 亦都有啲報道咧，就係睇翻嗰個洩漏嘅情況咧，原來仲有一啲數碼港嘅租務啊、財政啊，以至佢哋嘅項目資料咧，都係俾黑客組織咧就係入侵偷咗，並且擺喺暗網嗰度咧就公開。 嗯，係啊，咁所以呢件事咧，其實公眾都有幾個關注點，一陣間可以同嘉賓討論一下啦。譬如就係嗰個數碼港佢本身一啲保安意識啊，或者個管理上面責任問題，因為今次咧嗰個外泄嘅資料咧，其實主要咧係放咗一個共享嘅硬碟啦，即係我哋所謂叫 share drive 上面嘅。咁所以亦都有啲人問啦，其實如果有啲重要敏感嘅資料咧，即係點解唔係放喺自己嘅數據中心，而係放咗喺一啲即係共享嘅硬碟入邊啦？咁另一樣咧就係嗰個事件嘅影響，因為頭先盧耀光都提到咧，入邊唔係淨係一啲個人嘅私隱嘅資料嘅，咁亦都有啲商業機密啦，甚至有啲係政府合約嚟嘅。咁究竟會唔會對於譬如即係香港嘅一啲利益上面啊受到影響啊？同埋最終咧就係究竟法律責任係點樣？咁因為其實而家咧香港就冇相關法例咧係去懲罰一啲資料外泄嘅情況嘅。咁如果我哋對比翻啦，譬如內地同新加坡咧，其實一早已經有一啲相關嘅法例噶啦。咁如果咧有一啲公司佢係因為即係管理不善啲資料咧，導致有人損失咧，其實係會被罰款嘅。咁但係香港咧就冇一個咁樣嘅罰則喺度。咁所以呢件事都提醒咗我哋咧，係咪嗰個法律法規上面係需要追翻嗰個時代上面需要？因為而家我哋講緊數字經濟發展嘛。 嗯，係啊。咁嗱，數碼港咧，咁就係即係香港發展創科嘅培育基地啦嚇。咁其實已經匯聚咗咧就1900間嘅企業啦嚇。咁並且咧就係而家都肩負住咧就係發展數碼科技啊嚇，一啲嘅數碼經濟啊等等呢啲嘅產業啦。咁出現咗一個資料外泄嘅問題啊，咁甚至即係涉及一啲嘅高層管理人員嘅一啲個人資料添。咁亦都涉及一啲頭先你講啦，即係項目啊、商業嘅資料。會唔會即係除咗影響到真係呢個數碼港嘅內部管理之外，亦都影響到即係香港嘅一啲數碼產業上面嘅競爭力咧嚇？不如呢個時間我哋都請嚟一位嘅電腦安全研究員賴卓東同我哋傾下啦嚇。賴卓東你好。 大家好啊，你好啊， 系以你所理解啦，掌握嘅资料啦，其实呢一个嘅泄漏资料系点样发生嘅咧？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 其实好简单啫，就系、是、呢几日嘅传媒我都有讲过啦。基本上佢呢个 Trigona 呢个勒索软件咧，系针对翻佢哋嘅服务器啦，或者资料库啦，或者系远端嘅控制吓嘅过程嗰个联络。即係聯繫個電腦嘅過程之中咧，嗰啲設定咧唔安全啦，或者有啲漏洞係冇修補過啦。咁其實勒索軟件咧就會用翻比較過去一兩年、過去兩年三年嘅漏洞，見到你設定又唔安全，跟住啲漏洞又冇修補，就跟住入侵個內部網絡啦。入侵完個內部網絡咧，又有跳板形式，然後花幾日時間啦，就揾清楚究竟有乜嘢電腦、有咩檔案係值得佢哋加密啦，值得佢哋勒索啦。咁好多情況咧，個內部網絡咧就會所講，佢哋睇嘅新聞我都睇到啦。佢話有個共享嘅硬碟，即係其實好似嗰啲 share drive 啦，係嘛？咁其實就好似我哋屋企嗰啲或者企業咁樣，有叫 last 啦，叫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即係有個硬碟係儲住曬啲相，儲住曬啲檔案。咁有好多唔同部門嘅同事可以去用啊，大家做嘢咁樣。OK， 咁但係由於佢揾，因為好多情況下內部嘅網絡咧接觸呢啲咁嘅無論是雲端好或者在一個辦公室好，那些這樣的分享硬碟的檔案呢，通常是登入了之後呢是不會登出的，那也都那些比較平價一些，可能也都沒有需要要求你再登入過，再認證人身份呢，很多情況下已經是默許了，成日已經永遠都登入了的了。那些勒索軟件入侵的網絡就見到你登入了那些這樣的C drive、D drive 那些共享 的 drive 那裡，就看到壞那就正了，咁啊，幫你加密曬啲檔案咧，尤其是加密啲 PDF 啊、Excel 啊、條文 PowerPoint 啊、zip file 啊，總之同埋相片啊，咁佢就會加密曬啦。然後跟住偷咗佢之後，就跟住睇下你想唔想加密啦。因為有啲公司係冇備份噶嘛，咁有啲公司冇備份就可能要焗住俾贖金啦。有備份嗰啲，佢就話我就威脅你，然後二次威脅啦，就話喂我要公開你資料啦。就好似而家數碼港香港一個管理公司就咁啦，咁啊俾人哋公開曬啲資料啦，就係咁樣咯。 但翠東，你剛才提到呢，其實這個漏洞呢是存在了一段時間，即是說其實不是那個黑客本身有些很高的技術，而是因為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所以才會被人是可以即是真的找到個漏洞，然後就即是披露了一些資料。其實如果一般大的企業來說，他們會怎樣主動去發現他們系統裡面是有沒有這些這樣的潛在漏洞呢？ 那我要讚一讚香港政府，香港政府有很多政府部門啊，咁佢咧本身咧，亦都每一年或者每半年定期會做一啲滲透性測試同埋風險保安評估嘅。咁然後就睇下有冇漏洞咁樣嘅，亦都咧有揾廠商咧就定期去檢查嚇，揾啲唔同嘅 vendors 啦，或者保安公安全公司，好似我哋咁樣啦，去檢查啦。咁當然係投標形式啦。咁但係有啲公司如果佢唔係屬於政府嘅，佢係第二個行業嘅，亦都冇一個正式嘅監管，佢又唔係銀行，又唔係保險，又唔係證嘅，可能係一啲會計啊，可能啊地產啊，可能係茶餐廳啊，咁基本上佢都可能有個人資料㗎喎。咁但係個問題唔會受監管，佢唔需要強制式要做呢啲測試，做呢啲檢討，甚至乎佢亦都冇一個罰則，由頭到尾冇一個罰則，咁佢所以由頭到尾佢唔需要擺資源。但係喺歐洲、喺外國，甚至乎中冇咁遠，中國大陸有一個私隱安全法，如果有問題，佢係個罰則係同歐盟嘅處罰係一樣。我啱啱頭先睇翻中國私隱安全法，同埋香港個一個叫 Hong Kong Lawyer 嘅網站，亦都講話，而我哋香港係要追及呢個私隱安全法，中國內地先可以接到軌，唔係就個個唔會夠膽嚟喺度有商業活動。咁所以你話呢啲漏洞係基本上出現咗好耐嘅，但係冇一個強制式要佢做一個檢查，或者做一個審計，或者做一個測試，咁佢就由得佢咯。咁由得佢之後，或者疏忽嘅，或者冇人手嘅，咁變相咗就可以俾到嗰啲垃圾軟件嘅組織可以好長時間慢慢去 study， 慢慢去學習。咁佢入侵啦，就係、是、咁樣啦。 你覺得有呢啲嘅個人資料啦，或者公司嘅一啲敏感資料，應該係點樣儲存法呢？有冇啲建議俾一般嘅企業可以跟隨 啊？係啦，我哋處理過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因為垃圾軟件俾人入侵啦，有啲係有備份，有啲冇備份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都有啲建議俾佢哋嘅，即係無論你係咩企業或者學校好，我都知道佢哋好辛苦嘅，因為佢哋係冇乜資源嘅。OK， 咁其實尤其是你當有一個服務器咁樣啦，最好就係話你要有定期更新最新嘅漏洞啦。OK，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最好有一個叫做雙重認證啦，或者多重認證，我哋叫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咁唔好就默認咗，好方便嘅20、30、40個同事每個部門可以入到佢個網絡，跟住去到嗰個共享硬碟，每一日因為已經記錄咗個密碼啦，所以以後都係掹咗個 drive 度，以後就可以隨便儲存嗰個檔案，咁樣就好危險嘅。因為當個網絡俾人哋入侵咗之後咧，即係內部網絡俾人入侵咗咧，基本上係完全冇安全嘅，所以係應該要每一次要用檔案嘅時間係要登入咗，用完之後就要 lock out 翻，或者有過期咁樣要做翻。同埋有啲硬碟咧係會支持一個叫做加密嘅，係你得成功登入咗啦，佢先會解密，登出咗就會加密翻。咁為咁樣做法咧，就會好啲。咁亦都咁，所以係要選擇翻合適嘅呢啲叫做共享硬碟啦，同埋啲服務啦。如果嗰個服務又平又冇加密嘅，又冇雙重認證嘅，嗰啲真係唔好用啦。嗰啲得個平啲 翠東，早前少少嘅即係消息咧，就話嗰個黑客網站咧，其實就顯示咗個相關資料係已經外泄咗啦，並且其實可以喺暗網嗰度免費下載。想問一下而家最新情況咧，其實係咪都仲係處於一個外泄嘅狀態咧？同埋下一步有啲咩對策可以修復翻啲資料咧？ 冇意思，我可以好遺憾講係冇對策嘅，因為點解？因為資料已經外泄，一路擺上去，基本上全世界只要去到暗網，知道嗰、那個。Trigona 嘅網站咧，個暗網個 Onion 嘅網站就可以下載啲資料噶啦。咁唯一嘅可以做嘅話咧，我都係講到好多次噶啦，睇下可唔可以拉到呢個服務器啊？但係拉到呢個服務器咧係唔容易嘅。咁因為你要知道 IP 地址，咁 IP 地址亦都有其他廠商揾到出嚟，咁就要確認翻佢三月嘅揾到嘅 IP 地址同而家九月係咪一樣？咁我覺得係要交俾呢個執法部門同埋政府有冇心去行多兩步，係將呢樣嘢做到。但係如果佢能夠做到咧，就可以將個危機變咗做一個機會，但係有冇能夠咁嘅高瞻遠矚咧，或者咁嘅能力，或者有咁嘅能耐去做到咧？咁啊，好靠佢哋嘅，即 嘅技術啦，同埋佢哋嘅個 network collection 啦，同埋而家個服務嘅喺嗰個國家合唔合作啦。所以唔係我以上談兵咁簡單，但係呢、這個如果能夠試過盡力咗做咧，我覺得都會情有可原。但係而家你所講嘅可以做到啲乜嘢？因為資料外泄狀態啊嘛，佢就要聯絡翻啲受害人，又話翻俾佢聽，你而家資料外泄緊嚇，同埋好似其他公司咁樣外國嗰啲。可以俾啲恩恤金啦，或者俾啲賠償啦，唔好淨係俾啲 statement 出嚟，講啲 statement 太悶啦，我都悶到我睇完之後我都黑眼瞓，一定要做翻啲效果，然後挽回信心啊！唔係講完 statement 出嚟抱歉，跟住就搞掂啊嘛，年年都係咁嘅，八達通又係咁，跟住國泰又係咁，咁樣又咁，我哋香港同埋中國要發生呢啲咁幾多事先可以維持個國際金融地位？咁樣係唔落去，唔可以咁樣嘅。 嗯， 系咪先？ 有啲报道都发现咧，呢啲黑客组织嘅 IP 地址咧就喺海外注册嘅。咁其实系咪喺追查嗰方面都有难度咧？ 如果喺暗网度咧，系会难啲嘅，系比较困难嘅。不过咧，如果你要追查，同埋厂商、埋当地政府嘅网络供应商系互相合作，亦都系有成功案例系可以做到嘅，揾到翻真正嘅勒索软件个服务器个真正 IP 地址嘅。咁唔系话容易嘅。是可以做到的，但我相信警務處咁多資源、咁多培訓同埋咁多網絡，係應該係可以做到呢樣嘢。我相信可以做到啦， okay. 我希望佢哋可以做到。 嗱，蔡敦，由於我哋就嚟聽一次新聞啦，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可以嗎？ 可以嘅，冇問題。 好，轉頭再傾啊，唔該你。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咧就讨论紧数码港嘅资料咧系俾黑客盗取外泄嘅事件噶。咁啊，林志恩啊，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一位电脑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倾紧噶，请翻赖卓东出嚟先。你好。 好，我又喺度啦，多谢。 好，系，赖卓东叔想问一下咧，除咗今次嗰个外泄嘅资料之外咧，其实数码港其他资料会唔会都仲系存在紧一啲外泄嘅漏洞噶？ 话时话，我哋喺云端上边咧，有啲其他服务器咧，有啲叫做一个 Shodan， 系， 咁啊专系搜罗啊。全世界有唔同嘅服務器啦，跟住睇下佢究竟開咗咩門口啊，或者有冇咩漏洞，有可能嘅漏洞啦。咁啊，喺個十二號咧，截至十二號為止，即係琴日啦，我哋啲組員咧就揾到咧，佢有啲服務器咧仍然咧係中門大開嘅。 嗯。 咁咧，同埋啲版本好舊嘅，咁我哋就冇跟住下一部分咧，跟住去掃描啦，因為始終呢啲嚇會不誠實使用電腦噶嘛。咁但係純粹係人哋已經係做一個調查過程咧，係發現到咧佢有啲服務器咧都係舊版本。咁如果舊版本暗示啲乜嘢呢，咁同佢一如既往呢冇做過即係嚴重疏忽呢個網絡安全呢或者服務器安全呢都有關。咁結果呢就係、是、有機會呢有第二啲可能勒索熱件或者有第二啲攻擊呢有機會會借機咁一齊嚟入侵啦。咁、所以呢樣嘢呢就佢哋一定要注意好而家對住互聯網上面嘅服務器係唔係真係修補晒所有漏洞同埋啲門口有冇封好晒先。呢、這個真係我要嚴正咁樣指示佢哋要做好佢啦，因為本身數碼港公司唔係一個普通公司，係代表咗香港嘅數碼科技行業嘅公司，所以呢樣嘢我社會責任我一定要去嚴正指出啦。 係嗱，其實頭先你都提到咧，即係而家呢啲嘅企業啦，去到係泄漏咗一啲嘅個人資料啊，或者敏感資料嘅時候咧，好似係並冇一個即係有效嘅一個規管機制係嘛？咁但係而家即係其實私隱專員公署都有就住呢啲嘅保密嘅政策咧，其實有啲指引啦，兼且今次事件咧都亦都係有一個循規嘅審查啦。究竟係咪有用咧？第一，第二就係話，如果你都睇過一啲嘅外國嘅例子嘅話，其實係咪應該喺香港都設立一啲懲罰嚇罰款嘅機制咧？ 我呢樣嘢我講足十年，我講足咗十年真係。點解咁講呢？我唔好講得遠啊！我哋中國內地佢有一個叫私隱安全法。呢、這個私隱安全法如果有資料外泄，嗰啲企業係要被罰款嘅，亦都甚至罰款嗰個金額同歐洲歐盟係接軌嘅。咁點解我哋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呢？或者係香港區身為內地祖國一個最重要嘅輸出口岸咧？點解唔能夠同祖國呢個同國際接軌嘅法律去跟循呢？咁究竟私隱專員公署咁多年係做過啲乜嘢？立法局議員做咗啲乜嘢呢？ 保安局又想到啲乜嘢咧？因为资料嘅安全咧，唔系纯粹系私隐问题，入边有好多可能，喂，今次系可能啲合约、生意、啊 project， 可能商业，好似睇落冇同国家安全有啲关系。但系如果真系有啲服务器，又牵涉一啲好重要嘅政府机密，如果俾其他邻近地区或者国家睇到，系咪会俾人哋监视咧？嗱，呢个就系我哋要点解要开始要准备定呢啲服务器嘅安全，定期要做检查。点样要审计，同埋唔好当个交功课形式，咁有罚则嘅，咁啲人佢先会，啲公司先会摆资源落去，去做好呢件事，咁先可以做得完美。你问我系咪完全会封闭到？唔系，最少可以减低好多风险，同埋佢本身佢对于个意识加强意识，资源摆嘅金钱，佢会同埋服务嘅安全，全部会加强晒。呢样嘢系对于无论系香港好。或者國家好，都係好嘅。 好，最後咧都想問一下一啲即係對於受害人嘅可能一啲利益補償問題啦。因為你頭先提到咧，而家係冇法例去懲罰一啲資料外泄嘅，咁係咪即係代表話，譬如有一啲人嘅個人資料係俾人披露咗嘅時候，都冇辦法係攞到一啲補償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數碼港咧，其實通報咗私隱專員公署之後咧，兩個星期先公布呢件事嘅。咁其實即係嗰啲受害人佢本身係咪冇辦法去防範佢資料外泄所導致嘅損失咧？ 其實咧，佢哋可以防首先咁樣啦。第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哋資料外泄咗啦，咁究竟可以做啲咩咧？其實係喺香港嘅情況咧，好多都係話我要損失咗，例如我信用卡資料俾人盜用啦，但係唔見咗啦，或者叫公開咗啦。咁但係要等到盜用咧，你先可以報警嘅。等到盜用咧，你先可以話佢損失去告去申索嘅。但係喺外國啊，或者可能好多情況下咧。未告之前或者未損失咧，已經係會嘗試去賠償翻俾受影響嘅，好似恩恤金咁樣賠償翻俾嗰啲受影響嘅人嘅啦。咁當然罰款喺個官方嚟講，罰款都會繼續做啦。但係人哋外國嘅管理層就有呢種嘅管理嘅胸襟同埋管理嘅預咗風險呢個資金係處理呢啲事故嘅，唔係純粹走出嚟道歉發個聲明就算。是一個有責任的管理層就做到了。咁後尾，咁你自己嗰啲普通嘅市民啊，普通人泄漏啲資料點算啊？唯一可以做到嘅就係、是、首先，如果數碼港係提供咗呢個資料私隱嘅監察服務嘅，就睇下自己有冇可疑嘅銀行過數啊，跟住又睇下究竟有冇啲check 下清楚，究竟有冇無端端多咗啲特別嘅古怪電郵啊，或者電話聯絡你啊？咁呢個就要注意呢樣嘢啦。 好，唔該曬賴卓東啊，多謝你啊。 好， 賴卓東咧就係電腦安全研究員嚟嘅，咁啊，私隱專員公署咧已經話就住事件咧接到係11宗相關嘅投訴啦，查詢，並且話咧已經根據程序咧展開循規審查，建議有關機構咧係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啦。咁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表示高度關注啦，已經指示咗數碼港度提升佢嘅網絡系統，加強對敏感數據嘅保護，並且咧係堵塞漏洞嘅。 佢是两届长洲抢包山皇后、六届香港健体小姐冠军，囊括过无数运动的奖项，同时亦都是四位孩子的母亲。今个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精灵一点健康人物专访会请来。 大家好，我是蜘蛛女郑丽莎 Lisa， 我会同大家分享运动带给我的乐趣，同埋点样调整出健康的心态。大家记得留意啦。 90分钟走遍世界， 来自外地的物种蓝蟹在意大利扩散，捕食贝壳类动物，令当地的养殖场损失惨重。政府除了拨款支援渔民，又鼓励市民吃蓝蟹。外来物种往往对本地物种造成重大威胁，联合国最新的报告更指这个是全球近60%动植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16啊，自由風呢節咧，想講下夜經濟啦，林志恩嚇。政府就決心去到發展夜經濟啦，咁就相信聽日咧都會去到公布呢個香港夜繽紛計劃嘅詳情啦。咁根據報道咧，咁有啲嘅考慮嘅方案咧，就係話喺中秋前後啦，就喺一啲嘅海濱地區，例如灣仔、觀塘、西環咁。舉辦一啲夜市，咁有美食區、手信區，亦都有咧文化表演。咁之後可能 咧係定期啊，都會再繼續舉辦類似咁嘅活動，係咪可以真係善用到海濱嘅美景去到發展夜經濟咧？ 嗯，係啊，因為其實呢，即係呢個關於夜經濟成個政策背景就係，即係近排我哋成日話啦，好多人係即係週末嘅時候北上消費啦，咁亦都少咗人嚟香港旅行嘅，咁所以我哋就要揾翻啲新嘅景點啦，去吸引翻啲人嚟香港旅行，亦都。多啲人會留港消費啦，咁的確咧，即係香港個海濱係一個都幾重要嘅旅遊資源嚟嘅，咁同埋過去其實政府都用咗即係唔少資源去打造即係成個靚嘅海濱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有一啲地方，譬如澳洲悉尼，如果有聽眾去過咧，其實佢哋都係一啲達靈港啊，即係都係有譬如有餐廳啊、有酒吧咁，係有一個即係夜生活嘅景點嚟嘅咁樣。咁但係如果香港咧要透過海濱去帶動夜經濟咧，我諗。都好多問題，我哋都可以傾啦。譬如就係、是，即究竟嗰個定位同個對象係邊個咧？即係我哋係想吸引本地人啦，還是吸引外地嘅人嚟香港啦？又或者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海濱嘅，即係有一啲當然維港係好出名啦。咁但係另外譬如荃灣嗰邊亦都有海濱啦。咁點樣善用個海濱嘅特點啦，去甚至係同一啲社區係可以有啲有機嘅聯繫咧？咁我諗要去發展嗰個海濱嘅經濟嘅時候咧，呢啲都係值得考慮嘅角度嚟嘅。 頭先都引述即係會搞一啲嘅活動啦，即係有啲消息就話會搞一啲嘅海濱嘅活動啦。咁呢個策略嘅問題啦，咁究竟係咪即係不斷咁去搞活動，去到搞旺嗰個地區咧，還是都讓即係市場即係有機咁去發展呢個海濱嘅地帶咧？同埋就係、是、即係究竟啊，即係邊啲嘅海濱適合去到做一啲嘅夜經濟嘅活動，咁同埋需要考慮啲咩因素咧嚇？咁啊，歡迎各位聽眾打電話嚟去到發表意見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啊。咁呢個時間請嚟一啲嘅嘉賓加入我哋討論啦。 好， 電話旁邊有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啊，吳永順你好。 诶、hey, ，你好啊，宇光，系啊，你好啊，子欣， 你好。 对于一啲嘅消息讨论，去到讲话，即系利用香港嘅海滨地区去到发展夜经济，你自己嘅整体嘅意见睇法系点样啊？ 其实呢个当然系好事啦，因为如果你睇翻维多利亚港，咁佢可以话系香港一个世界级嘅海滨啦，那个夜景系。世界公認嘅三大夜景之一嘅，咁喺過去幾年，我哋都將海濱好多地方博通咗，市民依家可以出到去近距離睇嗰個維港嘅景觀咧。咁我哋相信，其實無論日間夜間，其實佢都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地方。咁近期話去做一啲夜間嘅活動，咁都見到過去嗰幾個月，旅發局啊，都有做喺灣仔做過一啲即係音樂嘅表演，其實都吸引咗200,000嘅市民去睇。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維港海濱係好有潛力咧，係去令到佢日夜都係朝氣蓬勃噶啦。 但如果喺海濱嚟講咧，你會覺得邊類型嘅活動會比較適合，或者個經濟效益會大啲咧？ 其實我哋有73公里嘅海濱啦，我哋已經博通咗25公里。咁25公里唔係一個好短即係長度嚟嘅，有25個地鐵站咁多。咁所以你話做除咗休憩之外啊，會唔會有一啲嘅比較活潑啲啊？甚至係有啲商業嘅活動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有嗰個發展嘅空間嘅。咁比如話，你話中環啊、灣仔啊呢啲地方，佢係比較遠離民居嘅，咁所以你有啲譬如你話，甚至係餐飲啊、夜間嘅街頭表演或者係音樂會啊、酒吧啊，咁佢嗰個都係一個比較合適嘅位置，就係因為佢係遠離民居咧。咁都會適合去做呢一啲即係類似嘅活動咯。反之就係話一啲譬如地區性嘅，你話喺北角啊，或者係紅磡啊、西環啊呢啲地方，咁可能佢即係附近有一啲多嘅即係住宅樓咧。咁你話做到一啲活動通宵達旦啊、燈火通明啊，咁可能就未必係咁合適。咁嗰啲就保留翻去做一啲休憩嘅場地，就會係 OK 咯。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翻一個叫因地制宜嘅 政策，睇翻嗰個地區附近嘅環境，嗰、那個地理嘅因素啦，或者係嗰個暢達性咧，去考慮唔同嘅活動。咁我哋嘅目標就係話，我哋有咁長嘅海濱。可以做到是即係段段有特色，處處有驚喜。 嗯，頭先你都提到話一啲可行嘅活動，包括係音樂會啊，或者餐飲嘅活動咁啦。咁但頭先我都問咗個問題，即係究竟係咪由即係政府去到牽頭嚇，不斷咁去搞活動，去到搞旺嗰個海濱地區啊，還是可能即係都讓嗰個地區俾翻即係市場啊、市民自己去到去到有機咁去即係營造嗰個嘅消費嘅或者即係嗰個氣氛出嚟咧，咁呢個係咪即係不斷搞活動又係咪一個可持續嘅一啲策略咧？ 我哋其實過去呢幾年咧，我哋都試好多海濱嘅段落咧，係一個實驗嘅場地嚟嘅。嗱，始終嗰個海濱咧都係由冇變有啊。咁如果你話我一次過要爆一大堆嘢，譬如即係個個都想啊，你話有餐飲、有表演場地、有露天市集、有街頭表演，咁其實即係呢啲講咧係好容易咁，但係其實最大嘅考慮點就係話佢可唔可以持續咧？嗱，如果你話一啲嘅商業嘅活動，譬如你話餐飲先啦，我開幾個餐廳喺海濱，其實佢要生存，佢一定要有人流，佢有人流，佢先至有生意嚇。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海濱嘅暢達性啊，近唔近翻個市區啊，容唔容易到達啊，容唔容易由一區去到另一區咧？其實呢啲都係個考慮因素。咁所以我哋過去咧，其實就係話，首先我哋係博通咗先。咁所以而家大家出到去嘅時候咧，開始嗰個人流咧係多啦，可以行喺唔同嘅地方到達到個海濱啦。我哋就可以逐步咧係去考慮，譬如話會唔會有啲地方我哋真係做一啲餐飲區嚇。咁依、這個我覺得我同意阿宇光你所講嘅就係話，即係用一個比較 organic 嘅方法咧，係去等佢慢慢成長而。當然啦，你開始做呢樣嘢咧，必須係一個政府嘅行為嚟嘅，因為你你譬如一啲基建嘅設施啊，整好嗰個通道啊，成咧，呢啲必須係政府。咁而家其實我哋都做咗呢一樣嘢，咁我哋其實下一步咧，其實就係話我哋都測試咗咩地方做啲咩活動佢係成功嘅，譬如舉個例，中環嗰、那個海濱活動空間，佢即近住摩天輪附近，其實佢係租咗用一個嘅租約咧，係短期租約租咗俾一啲私人營運者嘅。咁你見佢過去去搞一啲譬如音樂會啊、演唱會啊，咁非常之受歡迎嘅喎。咁嗰啲當然係夜晚啦。咁所以你話海濱夜晚係咪唔可以吸引到人咧？絕對唔係，而係佢好睇你搞啲咩活動。而好多時咧，係一啲私人機構，因為佢有個商業考慮啦，佢會更加係大膽或者有創意去諗一啲活動。譬如早前佢做咗一個叫做潑水節。一個週末 音樂會啊， 係啊，咁佢有曬成日有曬一啲即係表演者去表演啊，咁其實個入場費唔係平㗎，即係$800一個人頭滿曬，咁$800係好多粒魚蛋㗎啦嘛，咁所以你要去諗咧，就係話諗一啲可以向外或者向喺世界性其他地方可以宣傳到嘅一啲嘢咧，咁其實我覺得其實係好有呢一個嘅潛力咧，去做得更好。 咁吳永順，即係咪話換言之，譬如你頭先提到啦，其實即係嗰啲海濱活動應該都係世界性啦，即係可以推廣到香港，同埋都要有一啲經濟效益。咁即係話譬如大笪地式嗰種，可能係買一啲平啲嘅嘢，就唔係好啱喺海濱嗰度做咯。 嗱，即係當然有人提出過呢個意見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啦，呢、這個絕對係我個人嘅意見嚇。我個人認為大笪地呢樣嘢係屬於四五十年前嘅嘢。 係 嚇。咁今天我哋應該要做翻今天，即、就、係、是、吸引。我哋自己本地人同埋即係向世界推广到嘅一啲嘢囉。 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头先啊，吴永信都提及过一啲海滨咧，就系曾经做过嘅啲活动啦。咁大家有冇去过类似啲咁样嘅海滨活动咧？大家又觉得即系香港嘅海滨其实都有唔少嘅地区啦。有乜嘢可能嘅活动可以去到发展，可以吸引到你系喺夜晚嘅时间去海滨，去到大旺个经济同消费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吴永信啊，即系其实都睇翻咧，即系当然啦，头先你讲中环海滨嗰个个案咧。就係即係一啲商業機構咧，就可能做好多嘅運用佢哋創意啦嚇，經濟嘅考慮啦，係做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啊。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會唔會討論嘅焦點都落咗喺一啲可能政府管理嘅一啲海濱嘅地區咧？咁呢啲嘅地區其實會唔會有一啲管理上啊，或者係一啲衞生啊，或者係唔同嘅考慮，而令到嗰個發展啊，即係搞嘅活動嘅可能性會有啲嘅考慮喺度嘅咧？ 如果你讲政府管理，其实我哋喺海滨事务委员会过去咁多年，我哋都面对好多呢一啲嘅，可以话系一啲限制或者系矛盾嘅。咁、当然即系如果你话我要去做到一个有吸引力、朝气蓬勃嘅海滨，咁你梗系希望即系好多活动都可以进行啦，甚至系一啲商店啦、街头表演啦，可以去进行啦。咁但系咧呢个咧，其实就好睇嗰个海滨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如何管理啦。咁过去咧，我哋海滨嘅空间咧，都系当一般公园咁样管理。咁其實大家聽眾都好熟悉啦，即係我哋啲公園係點樣管理嘅呢？門口係有一個牌嘅，嗰、那個牌呢就係寫住曬，即係你即係嗰個基於一個遊樂場地條例呢，好多嘢，即係你唔可以即係賣嘢啦，你唔可以唱歌啦，唔可以跳舞啦，唔可以放飛機、放氣球，唔可以放狗，唔可以踩單車，唔可以踩滑板，諸如此類咁樣嘅，即係規矩。咁、那個目的係咩呢？那個目的就係避免一啲衝突，避免一啲投訴，咁但係調返轉，可能呢一個好容易管理嘅地方呢，就令到好多事情呢都不能夠喺度發生。咁你見到有時有啲地方可能有啲年青人去做一啲街頭表演，或者佢係踩個單車，或者拖隻狗，或者即係有啲踩下板咁。咁佢都可能佢跌咗入去嗰個唔准做呢樣嘢嗰位置呢，佢係俾人哋中止咗，或者係俾人趕走咗。咁所以其實我哋一路都係發掘緊有冇一啲較為開放嘅模式去管理呢。其實近年我哋就喺幾個場，譬如是卑路罩灣，譬如是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依幾個地方我哋有六個叫做海濱共享空間，是用一個較為寬鬆的管理模式，即是話其實佢唔會有好多特定嘅話不准呢樣、不准嗰樣。咁 唔好意思啊，吳永信，由於我哋就嚟聽一節新聞啊，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一陣可以嗎？ 喂，可以啊， 好 啊， 多謝你嚇。好，我哋電話係1872311，咁各位聽眾對於海濱可以點樣去到搞活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噶。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李寶玲報導新聞。尖沙咀廣東道一間錶行前日發生劫案，消息指再多一名男童被捕，是14歲印度裔男童。至於昨日在東區被捕的一名10歲非華裔男童，警方說相信他涉嫌當日參與行劫，曾經持鐵錘擊毀錶行的色鬼玻璃，他正被扣查。據了解，這名10歲男童持巴基斯坦護照，由於他的父母是香港人，所以男童有居留權，在香港居住和入學。警方今日下午重組案情，將其中一名疑犯押返現場調查。他被黑布蒙頭，在幾名探員押解下進入錶行。案發在前日，多名非華裔人士持刀同大錘劫走一批名貴手錶，價值大約370萬。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表示，今屆論壇出席人數和簽署的備忘錄數目都創紀錄，說明香港已經重返世界舞台，香港會加強與內地及世界聯通，擴大與一帶一路夥伴在不同領域的合作，並正爭取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專題午宴致辭時就說，香港決心與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加強合作，又指基礎建設、融資和營運以及風險管理都是本港的優勢。葵涌醫院一個逐户病房，當一名58歲女病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女病人因為自身疾病，現已轉往瑪嘉烈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情況穩定。有關病房已經暫停接收新症和探訪安排，院方根據既定指引加強感染控制措施，繼續緊密監察有關病房病人的情況，並已將有關個案呈報醫管局總辦事處和衛生防護中心作出跟進。地政總署公布順治中海外英軍和華智合組的財團以53億5千萬投得啟德第二 A 區二號和三號地盤住宅用地，符合市場預期，每尺樓面地價大約5392元，低過長實去年年底投得比鄰地皮尺價的6138元，創同區近九年半新低。金福地皮星期一接標，共收到六份標書。根據賣地條款，中標財團需要興建一條長約175米的地下街，佔整條啟德地下街大約11%，亦要興建多項社福設施，包括嚴重弱智人士宿舍、展能中心和男童院等。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龙盘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系略为车多，龙尾去到龙盘苑。观塘道往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提翻大家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大角咀的枫树街是有电影拍摄工作，由晚上8点至到听朝的清晨6点，介乎诗歌舞街和柳树街之间的枫树街将会临时封闭。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扬。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马天成。做这个节目呢，不敢说有什么秘诀，当然要摆事实讲道理，腹有诗书气自华。 自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们等着你。 国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在虎壁门口遇到被开除的郑京，故意装作同病相怜，令到郑京放下戒心。在周游鼓励之下，还去举报，既重拾清白，亦都能够得到离职补偿。这样可唔可以令到虎壁撤诉呢？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講緊咧就係點樣去發展海濱地區咧，咁去到發展一啲夜經濟嘅活動咧。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你好， 你好。 頭先就提到咧，點樣去為一啲海濱地區咧就拆牆鬆綁，可以寬鬆啲去管理咧，就係俾一啲餐飲啊或者街頭表演可以做到。你有啲咩嘅，仲有啲咩嘅補充咧？ 其实主要都是咁啊，其实好多时就是话如果我哋能够喺一个管理上面可以较为宽松或者拆墙松绑咧，其实嗰个可能性系会更加大吓。咁、譬如举个例，喺湾仔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其实我哋系好快咁样咧，就将嗰个场地咧做好。咁你见到一个场地咧，其实我哋就叫佢哋系留咗好多白位嘅。留白嘅意思就係話，即係你唔會將個場地去規定曬嗱，呢度咧就係兒童遊樂，嗰度咧就係俾人坐嘅，呢忽咧就係釣魚嘅，嗰度咧就係一啲即係做運動嘅，而係一個較為空曠嘅地方咧，有更多嘅空間咧，俾市民去自由活動。咁其實呢個過程，我哋發現咧，就係話，當你喺管理上面較為寬鬆嘅時候咧，其實更大的可能性就會出現，而去到譬如你話今年7、8月做咗嗰個嘅匯聚樂聚維港嘉年華，喺水上面搭個台去做舞台，岸上面可以擺到2500人去欣賞音樂表演。嗱，如果其實呢一樣嘢唔係我哋一早規劃呢一個地方嘅時候諗到嘅嘢嚟㗎，只不過就我哋做咗一個空曠嘅場地。如果我哋將呢個場地已經係話擠爆曬嘢嘅時候咧，咁亦都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咁所以其實你頭先阿宇光講嗰個係 organic 啊、機動啊嗰個嘅原則咧，其實就係令到當你喺個管理上面較寬鬆嘅時候，海濱嘅活力咧係會有更多嘅可能性。咁譬如話，如果我呢個地方做咗一啲活動，令到人流多咗，啲人熟悉呢個地方，覺得呢度正嘅時候咧，咁佢有人咧就會有可能有生意，然後咧我哋再去加建，譬如我哋而家都加咗一個，今年年頭加咗一個嘅餐廳啦，咁其實嗰度都係好有吸引力。咁而呢樣嘢慢慢我哋再加，因為而家就算起一排嘅餐廳咧，唔使好耐時間，因為我哋而家有嗰啲 MIC 咧，即係用啲組合嘅方式去做咧，幾個月我哋可以搭到個牆出嚟。咁其實即係呢啲嘢咧，我睇到就係話，如果我哋個管理 是可以較為寬鬆，不要咁多，即係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得，甚至嚇你話銅鑼灣避風塘入面可唔可以再有翻啲水上嘅餐飲咧？其實絕對係冇問題嘅。咁所以你相關嘅政府部門，譬如係康文署，譬如係食環署，咁喺佢哋喺呢啲咁嘅發牌制度上邊，既保障到市民嘅健康衞生之外，其他嘅可唔可以做多啲即係寬鬆嘅，容許多啲有創意嘅嘢出現咧？ Okay, 好啊，嚇。 吳永信，你剛才提到呢，即係嗰個世界級，即係起碼係吸引到國際上有人會嚟香港嘅。咁我諗起新加坡即係有一個項目就叫 Gardens by the Bay 啦。其實佢哋譬如呢類型嘅項目呢，佢係要幾多少時間先落成到，同埋佢個管理上面呢嗰個特點係點樣？ 新加坡就好快嘅。 係。 新加坡佢由規劃去到即係做咗成個發展出嚟咧，五至十年間佢已經做咗出嚟。咁譬如就算你話澳洲 Darling Harbour， 佢其實一路都係即係世界知名嘅一個海濱嘅餐飲啊遊樂區。就算佢係二十年前佢做咗之後咧，佢其他世界唔同嘅城市都爭相仿效嚇，即係呢個 Sydney 個 Darling Harbour。咁但係其實佢冇停咗喺嗰個位嘅，其實佢當大家都學緊佢嘅時候呢，其實佢自己又要翻身㗎啦。咁所以我覺得香港海濱絕對即係、就是、我哋嗰個景，我哋嗰個 setting 根本係絕對有咁樣嘅即係可塑性去做呢樣嘢。咁我哋其實應該係規劃一啲比較長線嘅嘢，同埋你係要嗰樣嘢，你個目標係要可以係將向全世界推廣，咁、我相信大家乜嘢可以推廣都知道。當然你唔係話喺海濱賣魚蛋可以向全世界推廣。 Okay, 好多謝曬吳永信啦，多謝你先啊。 OK， 好。 吳永信咧就係海濱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嚟㗎，咁講咗幾點要考慮嘅因素啦，即係因應嗰個地區而去到制定唔同嘅一啲策略啦，咁同埋就係睇下會唔會可以發揮到創意啦，打造一啲世界級嘅一啲活動啊、景點同埋一啲嘅會唔會寬鬆啲管理，可以多啲活力可以釋放出嚟咧嚇。嗱、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啊有位聽眾林先生喺電話旁邊啊，林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就咁啊，我睇法咧就嗱呢、這個海濱咧就我嚟做呢個海濱小姐啦，咁你而家你睇嘅以前嗰啲咩選美嗰啲，咁你而家做一個普通即係、就是、我哋即係市民佢嗰啲咁嘅即係普通啲嘅做個海濱小姐，咁佢哋著自己嘅中意嘅衫，或者做中意著啊自己最適合自己嘅衫啊，或者汗道或者 cosplay 啲。咁你咪着到靓靓咁啊出嚟咁样就系咯，就喺度咁呢边咧，另外一边咧就可以卖一啲饮嘢啊，嗰啲咁啊，嗰啲咁嘅饮品啊，咁啊咁。另外一样嘢咧就话可唔可以俾啲儿童咧，俾啲儿童就俾啲小朋友出嚟表演下咧？咁佢哋咧就系咯，有得出嚟表演咧，可能会活跃啲，同呢个社会咧就可以沟通啲好啲咯。咁样 好多谢晒林先生嘅电话吓。咁啊，我谂唔同人都会对于即系喺海滨搞啲咩活动咧，都有唔同嘅想象啊，唔同嘅建议。咁可能林先生就希望有一啲嘅选美啊，或者儿童表演嘅活动啦。我谂都仲有好多可能，譬如亦都啱唔同嘅市场啦，唔同消费者口味嘅活动，即系譬如头先讲即系一啲音乐会啊，好多即系一啲文化交流嘅一啲活动啊，都仲有好多可能性嘅，的确 系。因为即系头先吴永信提到都要因地制宜啦，即系其实可能有一啲嘅海滨系啱高档嘅消费嘅，咁譬如但系头先可能林先生提到嘅有一啲嘅地方就系啱一啲与众同乐啊表演嘅活动咯，即系唔同嘅海滨有唔同嘅用途嘅。 OK， 听到位听众有伍先生喺电话旁边啊， 伍 生你好。 我咧其實就係啲近半年咧，都真係去過香港好多，去過你無論東區啊、尖山咀啊，或者啲將軍澳啊、沙田啊、即係河畔啊，都係咁。我覺得咧，其實即係頭先你哋所講咧嗰種情況咧，如果你話搞大型活動，又要吸引到好多人去，有旅客又去搞銷售商業嘅咧，我覺得咧即係其實都係得呢個尖東海旁啊，或者金鐘灣仔啊，或者係呢個文化中心嗰度出邊。因為點解咧？其他嘅海濱咧冇錯啊，而家係搞咗出嚟好多，但係咧都係窄場嘅，咁同埋咧都 比較上咧都民居都唔係太遠嘅。咁、你嗰度咧，你搞到幾大嘅商業活動咧？除非你停日船喺附近啦，但你又要即係你都會驚到有啲噪音影響到啲民居，同埋咧好重要咧。而家嗰啲海濱係有人去嘅，咁嗰啲人去嘅目的咧，可能跑步喺遊行嘅。如果你搞到好嘈咧，可能本來嘅人唔中意。不過我覺得夜市咧。即係佢似乎香港啲高官唔知道，其實有好多而家有好多靜嘅街，你夜晚咧，朝早啊賣菜，夜晚啊賣啲兩蚊十蚊嘅，其實嗰啲本身就係夜市嚟㗎， okay. 即係唔係一定咧。如果你夜市咧，你俾一般人，你要諗下你係想遊客有咩先，首先要方便去嚇、第二咧，如果 local 人咧，可能喺市中心會好啲啦，因為你叫佢咧，哇長途跋涉走去海濱咧，即係。大家其實都好忙嘅，而家日間嚇，咁、你都未必係適合嘅、 好多謝曬伍先生嘅電話嚇、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 古今風雲人物，卡斯特羅與哲古華拉。 當時咧，好多人嘅討論就係話，拉丁美洲咧就係有好多天然資源，俾咗美國之後咧，我哋美國咧好多錢咧就會俾咗拉丁美洲，咁所以咧我哋係雙贏。咁但係咧，原來咧喺拉丁美洲嘅公司咧都係美資嘅，咁所以咧美國就贏兩次啦， 真係雙贏。 係啦，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古今風雲人物》，主持曾卓賢、譚家齊，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其实已经退咗休噶啦，喺警队做咗27年啦，又喺地产代理监管局做咗6年。 佢系旅游业监管局行政总裁方安妮 Madam。 我而家所做嘅工作咧，其实唔系旅游业嘅事，监管局嘅事，而系全香港嘅人嘅事。就系、是、我哋嘅旅游业，如果是但有一个人做咗一啲伤害旅游业嘅事，其实就系直接伤害咗香港嘅形象，伤害咗香港嘅利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咁啊，林志恩啊，咁啊，呢个关于劏房租管相关嘅条例咧，已经喺旧年嘅1月咧已经生效噶啦。咁呢个条例咧就系讲到话咧，系劏房嘅业主同埋租客咧需要签订标准租约啦。 系 嗰张租约咧系需要打厘印啦。咁兼且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规矩，包括咧就系业主咧就唔可以滥收一啲嘅水电费啦，要系将一啲嘅水电费嘅副本都俾翻租客咧，就让佢哋知道点样分摊啦等等噶。咁但系即系实施即系年几以嚟咧，咁其实都有唔少嘅关注团体都指出，啊仍然都有唔少嘅一啲租约咧，其实系冇打厘印啦，亦都继续有咧呢个业主呢个滥收水电费嘅情况出现。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近日啦，地产代理监管局咧就最新推出咗一个叫《地产代理良好处理劏房租赁约章》啊。咁呢个约章咧就主要系去为业界去制定啲规范，就希望咧理顺咧一啲劏房嘅租赁嘅情况嘅。咁、那个约章咧就系、是、签咗约章嘅地产代理商咧就会承诺所谓叫两个不会同埋6个必会嘅。咁两个不会系咩意思咧？譬如就包括啦，唔会帮业主咧滥收公共设施同埋服务嘅费用啦，唔会协助业主违反咧即系租住权嘅保障要求等等嘅。咁至于咧六个必会咧嘅一啲例子就系、是、必定会向租客解释清楚咧一啲劏房嘅租赁协议啦，同埋条款等等嘅。咁而家咧签咗约章嘅地产代理就有62间，咁大部分咧都系集中咗喺旺角同深水埗。 因为都有啲嘅机构指出咧，咁其实呢啲嘅地产代理咧，其实都喺签约啊嗰、那个或者系促成嗰个租赁生效嘅期间咧，都冇特别向双方咧就讲出即系双方所要所负嘅责任系乜嘢啊，咁所以都令到咧其实有啲租客咧或者业主咧都唔知道嗰个租管嗰个要求系乜。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地监局咧有一个咁样嘅约章咧，就俾啲地产代理咧去到签署啦。咁、究竟详情系点样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地产代理监管局行政总裁韩婉平啊，韩婉平你好， 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都请你讲下咧，今次约章嗰个目的系乜嘢？ 好啊，好啊，其实咧，劏房系近年咧政府啦同埋社会各界咧都非常关注嘅一个民生嘅议题。咁劏房租户咧，亦都系我哋社会基层嘅一啲社群咧，佢哋嘅议价能力咧，上咧系比我哋即系其他人咧系会较弱嘅位置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系、是、留意到咧呢、這个劏房条例咧，其实主要系针对咧业主喺出租劏房上面嘅责任。咁地产代理咧，当然咧亦都系担多个不可或缺嘅角色嘅。虽然呢个条例唔系正式针对代理，咁代理喺协助咧，系处理租赁嘅时候咧，往往咧都要认识嗰条法例嘅。 咁所以咧，我哋係鼓勵咧，我哋嘅業界朋友咧就多走一步，本住咧企業社會嘅責任啦，希望協助到劏房嘅租户，同佢哋咧係提供一啲良好嘅服務啊，以至咧可以保障佢哋嘅利益係多啲嘅。 嗯， 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目的啦。 嗯，剛才我都提到呢，其实开初啦这个签咗约章嘅代理就有62间啦，咁但係因为香港其实都好多地产代理嘅，咁你哋点睇而家62间呢个数字呢，即係达唔达到你哋标准呢？即係目标 啦。咁样睇法嘅，咁其实呢呢62间嘅商铺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我哋已经将名单呢係上载咗喺我哋个网页嗰度㗎啦。咁大家睇到呢佢係遍布呢港九啦，咁同埋新界嘅。咁當然咧，大家睇落去覺得已得62間咁少，咁不過咧一樣要提一提咧，就係其實唔係咧，所有地產代理商鋪咧都係有參與劏房嘅租人嘅。 嗯。 咁而家簽署約章呢一批嘅朋友咧，其實係好有心，希望可以多行一步。咁亦都希望咧係由佢哋帶頭啦，就令到其他嘅商鋪咧都可以係感染到佢哋參加嘅。咁要提一提咧，就係、是、其實個數字唔係我哋追求嘅目標，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好希望咧嗰啲劏房嘅租户咧係知道咧有呢一批嘅地產代理係可以協助佢哋。咁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去揾一批代理嘅咧，就應該可以得到更加嘅保障嘅。咁呢啲代理咧，我哋其實稍後咧亦都會俾一啲培訓佢哋咧，等佢哋清楚明白咧，佢哋承諾嗰兩個不會啊，同埋6個必會咧，係應該要做啲乜嘢事項咧，以至達標啊咁樣 嘅。嗯，但係即係因為頭先你都講得啱嘅，因為咧唔係個個地產代理都會處理劏房嘅租務嘅。咁但係即係喺有集中處理呢啲劏房租務嘅地區，譬如係深水埗啊、油尖旺等等呢啲地區，你哋見到即係簽署咗嘅地產代理嘅比例又高唔高咧？ 其實咧，如果大家睇九龍嗰個名單咧，其實都好多，因為其中一個商會咧，我哋係透過商會嘅代表啦，係去講解俾佢啲會員聽啦，同埋咧就係去邀請佢哋參加嘅。咁其中一個商會係主攻咧係油尖旺嘅，咁所以咧佢咧亦都係有啲會員咧係參加咗嘅。 OK， 咁你哋點樣制定呢兩個不會同六個必會咧？點解會係呢幾樣嘢咧？ 其實咧，大家睇到兩個不會同埋六個必會咧。剛才主持都非常好啦，幫我哋介紹咗啦。咁其實最主要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咧，我哋報章嘅報導啊，同埋甚至有啲社區嘅組織咧，亦都曾經向我哋表達過咧，係見到呢啲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咁講，因為嗰個劏房嘅條例咧，基本上就唔係真係直接針對咧地產代理，其實係針對個業主啊。咁所以我哋呢度睇到咧，我哋係希望代理行一步咧，係幫手咧去解釋呢個條例嘅法律責任。嗱，例如好似打釐印咁講啦，其實呢個一定係業主嘅責任。代理亦都唔會咧自己拎錢出嚟咧幫咧雙方去打釐印嘅。其實應該是幫業主，因為咧呢啲咁嘅劏房嘅租任應該係業主打嚟人啦。咁所以咧，我哋係要求咧代理咧係必須講解咧呢個責任，等業主係清晰知道，因為可能有啲業主都唔知嘅。咁同埋就係、特別一樣要提啦，差餉物業估價處咧係一個租任嘅通知書，嗰、那個表格係 AR2 嘅。咁呢個表格咧，其實差餉物業估價處咧係需要收翻呢個表格咧，先可以知道咧實際嚟講咧，出邊個租務市場係點啦，咁同埋咧有幾多個租約係簽成咗嘅。咁但係呢一方面咧，似乎業主咧就有啲即係唔係好交得足啦。咁另外咧，差餉物業估價處都非常好嘅，而家咧有一個新出嘅表格 AR3， 呢個表格 AR3 咧就向租客咧提供。咁我哋嘅代理咧簽署約章嗰批朋友咧，都承諾咧佢哋會向啲租客咧提供呢個表格。咁呢個表格係講咩咧？就係俾嗰啲租客咧可以查詢咧個業主究竟有冇遞交呢個租任嘅通知書。咁即係話咧，就算業主唔遞交咧，其實個租客咧自己去遞交去查詢咧，咁差餉物業估價處咧都係會掌握到資料咧，係有單位租出咗，同埋個租金係點嘅。因為呢啲咧都係可以方便咧，將來制定一啲新嘅政策又好，睇下個市場反應又好嘅。 嗯，嗱，咁地監局當然即係嗰個最主要職責係去規管嗰個地產代理業界啦。咁但係因為其實呢件事都牽涉即係向即係個約章，其實都牽涉向譬如租客嘅一啲推廣或者公眾教育嘅。咁譬如嗰啲租客嘅角度嚟睇，佢哋點樣知道嗰個地產代理係唔係嗰個約章嘅簽署嘅一啲地產代理，或者佢哋會點樣可以意識到自己嘅一啲權益？ 係嗱，其實咧，我哋而家已經製作緊咧，應該好快咧就會俾一啲貼紙咧，係參加呢個章嘅地產代理商鋪咧，會貼喺咧佢哋商鋪出邊嘅。咁、 嗯、 另外亦都有其他嘅宣傳嘅單張啦，咁啊方便嘅業界咧就向嗰啲租客咧去解釋啦，究竟咧即係佢有咩權益啊等等嘅。咁呢一個咧就應該好快咧可以派到咧地產代理商鋪手上噶啦。 嗯，我都想问一下，即今次呢个约章就约，即叫得约章就当然一个自愿性质嘅签署啦。咁一啲地产代理如果未能够遵守到呢个约章，或者即做一啲嘢，甚至系违反咗嘅吓，即同以前嗰啲唔好嘅做法系继续嘅，咁呢啲地产代理会唔会有咩嘅后果噶？ 其实咧，我哋制定个约章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有咨询过业界嘅，同佢哋倾过每一项佢做唔做到。咁有啲意见咧，亦都系咧，接纳咗佢哋嘅意见咧，咁先至定咗一个约章嘅承诺嘅。咁我就咁讲啦，如果咧佢签咗约章嘅话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承诺。咁劏房租户咧，亦都对佢哋有一定嘅合理期望嘅。咁假设咧，我哋如果收到投诉嘅话咧，虽然呢个系自愿性质啦，咁我亦都会了解件事咧。究竟呢间代理公司咧唔能够咧去履行嗰个承诺嘅背后原因？如果佢冇一个合理嘅辩解嘅话咧，咁其实咧我哋系绝对有可能咧介入去调查啦，睇下个代理咧会唔会作出咗一啲失实嘅陈述。咁如果有失实陈述啊，或者系专业操守方面有问题嘅咧，系唔排除咧系会纪律处分啊咁样嘅。咁代理呢方面咧，其实系知道咧系有呢一个后果。咁其实呢个后果都唔系一啲新嘅嘢，因为咧我哋其实都有一个咧相关嘅指引。咁相关指引其实咧里边亦都好多根据法例嘅要求咧，要代理去遵守。咁如果唔违反咗，一样系有机会纪律处分嘅。 嗯，头先我都引述一啲机构话咧，其实一啲嘅地产代理咧，可能甚至系呢啲业主，佢即系同业主同一阵线啊，即系可能佢真系协助个业主咧去到滥收水电。费啊，或者系唔讲解呢啲租管嘅一啲条款俾双方去到知道嘅，其实呢啲情况、呢啲行为喺地产代理监管局系咪已经可以做一啲嘅纪律嘅处分嘅咧？ 如果足够证据咧，我哋就会展开调查嘅。咁但系咧，我哋唔可以咁以言咧入罪，即系我哋必须咧要嗰个受害者咧出嚟咧系作证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你根本系一对一咧系唔够证据咧去指证代理有冇份咧同个业主咧系合作咧去剥削嗰个租客嘅。咁所以咧系要咧嗰啲即系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租客要出來講。咁但是呢在我們現在收到的投訴之中呢，其實我們其實收到呢自從這個新例推行之後呢，其實我們收到13宗的投訴而已。咁而這13宗的投訴呢，基本上都不是全部呢關乎呢那個新的條例下的要求的。咁、 okay. 有3宗就自己即係資料不足啊，同埋撤銷咗啦。剩翻10宗嚟講咧，其實有得3宗係關乎咧係冇遵從咧我哋相關嘅指引底下犯嘅事項嚟。咁、 okay. 所以咧、其實咧我哋目前咧亦都未見到好多人嚟舉報。咁、至於有冇真係同業主夾埋咧，咁就我哋暫時掌握唔到呢方面嘅證據。 咁地監局即係推完個約章之後咧，譬如佢你哋下一步仲會唔會有其他嘅行動咧？例如可能即係仲有一啲地產代理，可能佢哋都係有去即係去處理一啲劏房嘅。咁嗰啲會唔會你哋都可能係主動接觸佢哋去簽個約章？ 半分鐘到時間啦。 係其實我哋係會啊，我哋不時咧都有啲咧教育性嘅巡查啦，去到商鋪嗰度啦，係派發一啲單張咧，係講解咧呢個條例嘅要求嘅。咁去到嘅時候咧，我哋一樣會介紹咧有一個約章俾佢哋知啊，可能佢哋未必掌握到嘅呢個資訊。 嗯，好啊，唔該曬韓婉平，多謝你啊。韩婉平就是地产代理监管局的行政总裁来的，咁所以呢就都今次都是叫做多一项措施啦，去到让啲地产代理有一个嘅约章去到遵守，等呢个租管呢就可以更加好咁去執行啦。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